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第三百集，天堂公园位于北京的市中心范围，是一片平坦的区域，没有太多可供遮蔽的建筑物。一周前，在黑塔发布了这次的集结副本后，唐默和傅文铎一致决定参与游戏。就算没有白若瑶故意挑衅下战书，他们也会选择进入。因为进入这个副本有个前提，进入者必须在半年前的圣诞惊喜副本中得到圣诞树枝奖励。半年以来，唐默参加过的、听说过的集结副本，只有当初在上海的怪奇马戏团副本有对进入者进行条件限制。根据唐默的经验，这种有进入门槛的副本，一般得到的奖励会非常丰厚，副本内容也关乎地底人王国的一些机密，能接触到一些比较高级的黑塔怪物。唐默将这种集结副本称为特殊副本。天色渐明，唐默四人躲藏在天堂公园的一栋小楼中，静静地盯着不远处的天堂公园。唐默和傅文铎都曾经见过圣诞老人，双方实力差距非常大，两人都不敢小觑。傅文铎将自己的手枪交给唐默，唐默也带上了国王的金币。 特殊副本不同于普通的集结副本，死亡的可能性很大， 唐默低声说道。怪奇马戏团那次集结副本一共进入23个玩家，最后活下来的只有9人。 在这种副本里保命要紧，结合之前的经验，集结副本就算失败大多不至于死，还有翻身的机会， 所以最重要的是保住性命。陈珊珊和傅文生齐齐点头。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距离6:06越来越近。傅文铎将身体紧贴着窗户，目光平静地扫视整个天堂公园。公园里静悄悄一片，漆黑的树木在风中微微晃动，除此之外没有一点声响。傅文铎的视线在一棵树上停留片刻，再看了看天坛和另外两栋平房。傅文铎拉住唐默的手，在他的手心里写下了一个数字9，接着他也在陈珊珊和傅文生的手背上写下同样的数字。唐默微愣，惊讶地看他。傅文铎将食指抵在唇上，做了个虚的动作，同时指了指天花板。唐默瞬间明白他的意思。唐默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打了一行字： 有人。 傅文铎接过手机。 来得比我们早，我刚刚才发现他们的存在。 唐默神色一沉。陈珊珊从包里拿出纸笔写道： 有资格来这里的都是曾经得到过圣诞树枝奖励的玩家，违规者应该没有参与过圣诞副本。半年下来，很多当初得到奖励的玩家也都死亡了，北京城有机会进入这个集结副本的玩家不该超过50个人。 然而这同时意味着这个副本里的玩家每个都拥有超越平均水平的实力。傅文铎刚刚写下的9，意思是他发现了9个藏在天堂公园里的人，但是他们知道还有更多玩家藏得极好，连傅文铎都无法发现。唐默想了想，敲下一个字： 挡。 众人轻轻点头。朝阳完全跃出地平线，天堂公园中仍旧空无一人。就在时间逼近6:06，只剩下1分钟时，只见一道黑色的影子从一棵大树后突然越过，跳进了天坛前的广场。下一刻，又是十几道身影跳跃过去，稳稳落在平台上。最后10秒，一共有25个玩家站在天坛前，警惕地盯着周围的人。唐默听到自己的头顶传来一道破风声， 他知道那个藏在他们头上的人也出发了。事不宜迟，唐默说，走。四人刷的从楼上跃下，唐默背着陈珊珊，傅文铎拎着傅文生，两人以恐怖的速度奔跑到天坛前的广场。唐默刚站稳，便看见白若瑶那张令人厌恶的笑脸从天坛后露了出来，对他嘻嘻一笑，朝他和傅文铎眨了眨眼。唐默眯起双眼，这时已经只剩下一秒。突然，唐默的视线里冒出一个不该出现在这里的身影，他错愕地看向对方，还没看清对方的脸，一道刺眼的白光从眼前闪过，黑塔清脆的铜声响起。 叮咚，玩家唐默成功进入集结副本《圣诞老人的奇趣商业街》，截止2018年6月6日6:06，共有31位玩家成功进入副本，正式玩家20人，预备役1人，偷渡客7人，回归者3人。 黑塔的声音传入所有的玩家耳中，虽然眼前是一片白光，唐默却能听到身边传来一阵惊呼声，竟然有预备役，竟然还有回归者，所以刚才那真的是宁征。 叮咚，集结副本《圣诞老人的奇趣商业街》前情提示，圣诞老人从未经历过如此糟心的圣诞节，好好的一个给小朋友们发礼物的节日，被一些无耻的黑塔怪物破坏，这件事让圣诞老人糟心极了，半年来都没睡过一个好觉。于是今天，圣诞老人决定给那些被坏 boss 欺骗的好孩子们一个真正的奖励。所有喜欢圣诞老人、喜欢玩圣诞老人游戏的孩子，都是诚实的好孩子。这次的圣诞节之特别惊喜，圣诞老人一定不会搞砸。 唐默猛地感觉到一阵剧烈的下坠感，在快要坠落到地面时，他下意识地单手撑地，想稳住身形，手指触碰到的地方居然软绵绵的，很有弹性。唐默惊讶地低下头，只见这地面是一个大型的蹦蹦床，粉白格子相间，他的身体落下去后稍微弹了几下才落稳。站好身体后，唐默赶紧查看周围的情况，他看到了傅文生，傅小弟的速度比唐默慢点，他稳住身体后也看到了唐默，露出惊喜的神情。唐默再想看看其他人，这时黑塔机械般的声音在房间里响起。 叮咚，玩家正式进入奇趣商业街，商业街内禁止暴力，禁止使用异能，禁止使用一切道具。在神奇的奇趣商业街里，玩家不再拥有正式玩家、预备役、偷渡客和回归者等特殊身份，所有玩家的身份暂定为预备顾客。友情提示，请玩家寻找正确方式，早日成为奇趣商业街的正式顾客。 这句话落下，唐默终于看清了房间里的另外两人。这是一间糖果般的小屋子，地面上是富有弹性的橡皮糖蹦蹦床，墙壁是用饼干做的，窗户是用冰糖砌成的，天花板是一个巨型的穹顶巧克力。房子里没有家具，甜腻的香味刺入唐默的鼻子，令他皱起眉头。这个糖果屋里一共就四个人，唐默、傅文生、一个陌生的黑衣女人和宁征。没错，就是宁征。四人都在蹦蹦床上站稳，站在四个角落，冷静地打量他人。傅文生一开始看到唐默的时候十分欣喜，但他发现屋子里有其他人后，他快速地收起自己惊喜的表情，他仿佛不认识唐默一样，戒备地盯着房间里的三个大人。宁征也没想到自己居然和唐默落在同一个房间，他忽然觉得自己的脖子有点疼，又想起自己那颗夏娃的苹果。他冷冷地盯着唐默，思索片刻，没有动手，而是观察起这个房子。那个年轻女人倒是好奇地看了唐默好几眼，又看了看宁征，最后她的目光落在傅文生身上，她笑了一下。唐默一挑眉，广东人。那女人觉察到唐默的视线，朝唐默爽朗地笑了笑，也转身去寻找房间里的其他线索。唐默和傅文生没有交流，两人各自将房间观察了一遍。 想必31个玩家应该在进入游戏后就进入了不同的房间。唐默一边在房间里走动，一边提防宁征和那个年轻女人突然动手。不过他们并没有出手，四人在房间里各走了一圈，齐齐回到房间正中央。宁征默默地看着唐默，没有开口。傅文生此刻装作和唐默不认识，也不好说话。唐默想了想，正要说话，一道清澈干净的女声在他前面开口说： 看样子大家都看好了。 这人好像心情不错，语气很愉悦。唐默奇怪地看了这女人一眼，她是第一次见到进入黑塔游戏后还能保持这么好心态的玩家，怎么感觉她好像就是来玩游戏的，一点都不害怕游戏失败，她不怕死吗？傅文生点头说： 看好了。 年轻女人笑道： 小朋友今年有13岁没？ 傅文生反射性地回答： 我今年12。 说完她才想起来，这完全是个陌生的玩家，他根本没必要要回答对方的问题。傅文生有点懊恼，可这女人说话的语气完全就像是在唠嗑，让他没起防备心。 哦，这么小啊。 黑衣女人摸了摸下巴，宁征打断他们的聊天：唐默，下午的奖励是什么？年轻女人身体一顿，惊讶地抬头看向唐默。唐默拧起眉头。宁征这话听上去是饱含怨气，随口一问，事实上却十分刁钻。之前唐默和傅文铎抓住宁征时，傅小弟不在场，所以他并不知道唐默和傅文生认识。但他这么说了后，那个年轻女人就知道唐默拥有夏娃的奖励。夏娃的奖励是一个足以让高级玩家眼红的东西，这就像一个潘多拉的魔盒，谁都以为里面是好东西，想得到里面的宝物。哪怕唐默告诉他们自己失忆了，根本不知道夏娃的奖励是什么，这些玩家也不会信。宁征一句话将唐默安在了房间里三个玩家的对立面。唐默思考了许久，时间却只过去了几秒，他淡定地回宁征： 一个很不错的道具，不过在圣诞老人的集结副本里禁止使用任何道具，很巧我也没把它带在身上。宁征，你怎么会在这里？你是回归者，你也有圣诞树枝？ 这话一落，那年轻女人又惊讶地看向宁征。整个北京的玩家都知道，宁征是北京幸存的最后一个时间排行榜上的回归者。唐默的名声在华夏极响，宁征也不遑多让。如果说唐默拥有夏娃的奖励，使他成为玩家公敌，那宁征身为回归者，他的身份本身就让他成为地球幸存者的敌人。杀了宁征肯定可以得到一个精良道具，这是时间排行榜的游戏规则。宁征想让唐默被房间里的玩家排挤，唐默也如法炮制。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